蓦然回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 感谢你继续在我们的频点陪伴你在路上，一起来享受比较轻松的听音乐的时光。接下来我会给你挑的这首歌来自一个你也许有些陌生，但是他只要一开嗓子唱歌，你就会说这个人我绝对认识，但是我又很担心你一下子说不出他的名字。他叫李丽芬，他有两首非常知名的歌曲，一首是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，一首是《得意的笑》。 失恋诉不完人间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，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梦话当然配绿叶，这一辈子谁来陪，藕虽断了丝还连，情叹世间事多变迁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。 尽四海任名扬，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啊，西边黄河流，来啊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愁情烦事别放心头，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，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红花当山配绿叶，这一辈子谁来陪，藕虽断了丝还连，尽看世间事多变迁。爱江山，爱美人，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任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那、啊、西边黄河流，来呀、啊、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愁情烦事别放心头，酒啊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那、啊、西边黄河流，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愁情烦事别放心头， 你好，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初看春花红，转眼已成冬，匆匆匆匆，一年容易又到头，朝光逝去无影踪。人生本有尽，宇宙有穷，匆匆匆匆，从此为后人乘凉，要学我们老祖宗。人生啊，就像一条路，一会儿西一会儿东，匆匆匆匆。光阴莫放手，匆匆匆匆。

Eternal Flame 永恒的爱火，这首歌是美国的手镯乐队的经典作品 The Bangles， 在1989年于包括美国、英国九个国家获得热门单曲排行第一，后来又在《吸血鬼日记》当中一炮走红。近年呢，又作为了电影《雷蒙娜和姐姐》的电影插曲，是一首流行度非常高的作品。歌曲展现了优美的和声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，编号89757。2005年，林俊杰的编号89757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，由林秋离、张思尔作词，林俊杰作曲。林俊杰呢，平常喜欢看大量的电影，这首歌呢，就是从电影《机械公敌》当中获得的创作灵感。一个3005年的伴侣机器人，因为计算机病毒的感染，爱上了他的女主人，在内心的挣扎和苦痛当中度日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年轻的歌手阿四演唱的《有女朋友》。别忘了请我吃饭。 你有一种好脾气，让我非常着迷。再故意跟你熟悉，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。却在多年之后，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。书上说，男人最讲义气。除了爱情没有不

演艺圈当中有一种爱情叫张宇十一郎，张宇的好只有十一郎知道，他的经典歌曲《用心良苦》《雨一直下》《月亮惹的祸》全都是出自太太十一郎之手。刚听过的《雨一直下》作词十一郎，作曲张宇，从17岁恋爱就一起拿着吉他哼唱的两个人，至今携手30年风风雨雨，合作了近150首歌。十一郎呢，他的原名叫做萧慧文，是有名的词作者，他曾经呢也和张宇写下了一首歌叫《囚鸟》，彭羚的演唱是传唱度最高的。当然呢，邓紫棋、张宇本人也翻唱过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原版本《囚鸟》，彭羚。 谁能依靠？我像是一